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现在我们看第九句，感应篇第九句，算尽则死，这四个字，这句是总结前面讲的天地有思过之神。照世间人造恶的轻重，加以惩罚。前面讲了六句，这句是总结，算尽那个人就死了。这句是太上苦口婆心对我们的教诫，亦是给我们的警告，众生恶习气太深，这种情形从我们自己本身去省察，我们就会有很深刻的理解。明明知道自己的过失，亦好想将它改了，就是改不到。但是改不到，最后是死路一条，而且死得非常凄惨，死了之后绝对堕三途。为什么？只要我们细心检点这一生中甚至这一日之中，从早到晚那24小时之中，我们起心动念有几个善念，有几个恶念，我们言语造作有几个是善行，有几都是恶行。不反省不知道，冷静思维反省就明白了。佛教人做早晚课这件事情我讲得很多，早课的用意是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读一段自己依照修行的经论，提醒自己那一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以经教为标准。晚课是反省，我们今日对佛的教诲有没有做到，有则加勉，如果没有做到的，听日一定要将它做到。这个是做早晚课真正的意义。我们修正宗法门，早课采取 无量寿经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有理论，有事相，有修学方法，有境界。是阿弥陀佛的大心大愿。我们朝早读那段经文，是要向阿弥陀佛学习，学习他的大心大愿。我们早课是做了，那段经文读完，心有没有发呢？如果我们的心愿和所读的经完全不相应，那经叫白读了，那堂课叫白做了。晚课我们选三十二品到三十七品，那段经文讲的是什么？五戒十善。我们细心检点，今日一日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同佛的教诲相不相应？如果不相应，我们就造恶，就造罪了。造作罪恶，念佛点能往生？所以我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，原因在这里。每日好像是做早晚课，其实没有做，做的是形式得个样，实际上没有。实际上各位如果真的做早晚课，你功夫真正是突飞猛进，你的道业根基扎得坚固，你自己会感觉到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，不用问人，自己能感觉到。这个时代，大家都知道，有大灾难要降临。灾难点来的？人心反常。咩系常？五戒十善系常。违背五戒十善叫反常。反常就有控灾，顺应就有吉福。呢种道理，佛经讲得好清楚，感应篇亦讲得好透彻。佛经是古印度圣人所讲的，感应篇是中国圣贤所讲的。我们亦可以将它当作古老的预言来对待，那些预言是有理论依据的。吉凶祸福，确实在一念之间，那一念看你怎转变。如果还继续造业， 仲继续全心唔善，咁真嘅好似佛讲嘅业海茫茫。苦海无边啊！业海系你造作，苦海系你受报。过去生中虽然有啲缘福，你好快就享尽啦。何况喺日常生活中唔知道惜福。所以你有几大嘅福报，你能享几日？印光大师一生教人惜福，无论遇到任何一个人，时时挂喺口边，食饭嘅时候食得干干净净，一粒都唔剩，都唔糟蹋，惜福啊！自己食饭要谂到人哋，天下仲有好多遭难嘅人冇饭食，着衫着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，惜福啊！衫烂咗冇所谓，可以补返佢。只要洗得干净，只要能遮体能保暖就好啦。世间苦难众生冇衫着嘅人仲好多，念念能想住一切众生，而且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，时时存呢种心，呢种善心日常生活中唔留意唔得，真正修行人一张纸都唔浪费，物力艰难，虽然而家科技发达，亦要顾忌到唔可以浪费，能节俭尽可能去节俭，你有余福就享受唔尽，任情糟蹋，你福报唔使几耐就享尽，享尽之后仲有寿命，你亦要死，点解啊？福冇咗，六尽人亡，你有100岁寿命，但系你嘅福报60岁就享光，咁你60岁就会死啦。如果话你有60岁寿命，你一生惜福，60岁嘅时候你福报仲未享完，你寿命延长。你必须要将你这一生中的福报享尽。现代人讲老实话，所享受的是过去生中的余福，这一生中他只享福，他不修福。 这个道理现在世间人没有人讲求。跟他讲他亦未必相信。学佛的人时时接触圣人的经教，对这些理论事实真相听的机会比较多。为什么转不过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？大多数人不信佛菩萨所讲的未必是真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学佛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学佛。所以虽然听清楚听明白了，境界现前仲是随着境界流转回不到头来。佛常讲回头是岸，他回不到头来。所以算尽则死。死了之后还有余殃，这个余殃是轮堕在三途，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。那些恶道入去容易，出来困难了。绝对不是说一死就没有了。死了什么都没有了。如果真的死了都没有了，我们就不用学佛了。但是事实真相，死了就不得了了。这句是真话。我讲这句话在讲台上讲了几十年，死了就没得救了，必须趁一口气还未断，回头还来得切。佛道众生经论里面讲得好，六道里面佛点解示现在人间做佛，其余五道都不会示现成佛，这说明人道虽苦容易回头，天道乐多苦少，好难觉悟。就所谓富贵学道难了，三途太苦，没有情绪来学佛，所以佛道他们亦困难，唯有人道苦多乐少，比较容易觉悟，容易接受佛的教诲。我们一定要了解人间的事实真相，人生难得而易失，六道里头得人生非常不容易。经论里面有很多比喻， 佛法难闻，闻佛法最重要的，自己要有个真正好学的心。点解啊？真正好学的心是自己能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佛是经常讲的，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这句话是真的。我们没有真心学，佛菩萨不来。你用妄心学佛，虚情假意学佛，不会跟佛菩萨感应，跟哪个感应？妖魔鬼怪感应，妖魔鬼怪变成佛菩萨的形象来诱惑你。假佛不是真佛，真心就感应真佛，妄心感应的就是假佛。这个时代人都虚情假意，所以感应示现的佛菩萨都是魔王波旬变现的。楞严经上讲的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那个邪师亦披上袈裟，亦现出家比丘相，他是什么人？妖魔鬼怪。他教你造业，送你去三途，他做的是这种事情。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，楞严经上讲五十种阴魔，各位读下就知道了。魔的境界，我们凡夫绝对不可能认识它是魔境，绝大多数都将那种境界当作佛境界，认为它是真佛。你不读楞严，你不知道这些事情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一切法将来是要消灭的，第一步消灭的就是楞严经。为什么头一步消灭的是楞严？我以前跟李炳老学讲经，主修的就是楞严经。我在那部经上有深深的体会，那部经如果留在世间，魔不得其变，对魔来讲是最大的障碍。我们有什么能力辨别哪个是佛哪个是魔？楞严是标准。我以前讲楞严经，我说楞严经是照妖镜，楞严经没了，楞严经灭了，魔就方便。你不认识它，你绝对将它当作佛菩萨，跟它修学，将来都入三恶道，都变成魔子魔孙。所以楞严经先灭，法灭尽经里头佛讲的，无量寿经最后灭。所有佛法灭尽，那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众能救度无量众生往生净土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 了解这个道理，一息尚存，回头还来得及。等到死的时候来不及了，死的时候你回不到头，何况人在临命中的时候，有几个人头脑清醒，你能保得住吗？你走的时候头脑清醒吗？头脑不清醒就不会往生。头脑清醒，临终最后一念阿弥陀佛，仲能往生。你有没有把握保证你死的时候头脑清醒？如果你没有这种信心，现在要努力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为自己来生着想，这种是聪明人，这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